我的朋友都说她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她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是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你重温昔日的流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蔡琴的《读你》，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，傅笛声任静的《知心爱人》。 醉人的诗篇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

并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说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，笑和泪都痛快完成，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，我做我幸福的主人，是最美的女人。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，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，笑和泪都痛快完整，认真的追求你我幸福的主人，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，付出的不会是牺牲，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，你就是最美的。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哭砂由黄莺莺演唱，接下来请您欣赏是李克勤的护花使者，林翠萍的不要离去和刘文正的

怎么面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生活可不可以逃避，我不知道人可不可以消失，我不知道故事可不可以没有结局，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，老情歌，带你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你安排王菲的《红豆》，熊天平、许茹芸的《你的眼睛》和杨乃文的《我给的爱》。 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。 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

轻地告诉你，在那遥远的故里，有片青青的山坡地，叫我如此地着迷。听那鸟儿在婉转地啼，涓涓呢喃的是消息，走扬着宇宙的旋律，伴着那轻舞的小夜曲，昔日的欢笑已过去，心中的惆怅总无尽情，再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我一直什么叫不起， 唯有你知我心悲戚，泛起我心里的小涟漪，悄悄地张起了一面旗，秘密地写满了我爱你，告诉我你为何要犹豫，难道你也要随风而去，一遍遍高声地呼唤你，只任它回荡在苍穹里，自你走后。 唱不完悲怆的寂寞曲，切切地盼望着你归期，心里总惦记着远去的你，是否还快活得如往昔。

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喜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 做快乐的自己。